我想在你某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。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

着你，一直到你当爷爷，你当奶奶，还是老夫老妻。 上，明天是否出太阳？周末的时候喜欢游荡，走进几家商店，单纯粹逛一逛都一样，回家的路都一样。想买一件属于我的小套房，我小人物的大愿望，谁借我孤寂闯一闯，说出来想分享，却被别人笑我妄想。我小人物的大愿望，有一口气都会